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制约扶倾， 反共， 四面受敌， 反面反共。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首先同各位观众道歉，因为大家等了成十分钟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少许的机器故障，应该咁讲， 人都有故障， 机器故障， 我故障都未完全解决，咁啊，我唔知道你有故障搞掂未？ 我未啊，我都未啊， 系咯，咁啊呢轮就真系大镬，我琴日睇医生就话我气管发炎， 我谂我都系嘅，不过我 所以就不断喺度系咁咳，系嘛，咁啊，但系又要讲嘢。咁所以都係辛苦嘅，咁但係節目就不能不做，唔可以話兩個都清病不做。 唔係我都想，其實我都想。 咁有啲人話：，誒李慧玲俾人炒咗魷魚，你唔做節目，唔講嘢。 有陣時即係做呢行真係， 即係 好慘，真係，即係唔到你病咯，知道你死， 只可以死，不能病， 不能病係嘛？嗱，咁啊就即係今晚節目咧，當然就大家唔會放過我哋，如果我哋唔講李慧玲事件啦。不過想提提一件事，而家個傳說嚟嘅。就傳說中環有啲嘢發生，當然唔係佔中啦嚇，傳說中環落雪喎，係啊，有人咁講啦，我唔知係唔係。 今日咧有個三藩市嘅，即係有三藩市誒，我哋啲支持者佢爹哋媽咪嚟探我嚟辦公室，佢話：哇，大佬呢邊啲凍係好恐怖喎，佢話。系嘛？即系虽然你嗰个气温咧，而家三藩市同香港差唔多嘅啫，都系十度楼下左右啦，系咪？咁但系香港嗰种湿冻咧，就系刺骨嘅， 系嘛？ 尤其是呢两日，加上仲要落少少雨先攞你命，系嘛？所以真系大家要保重身体，唔好讲笑。我就由年尾病到而家噶啦，就喺度苟延残喘啊，压下，咁我老婆就成日话我咧唔去睇医生啊，睇你死啊咁系嘛？咁結果咧，琴日就即係下定決心，即係睇醫生啊！點知食藥你就要狂瞓覺，所以又係大件事。咁撞啱呢幾日就好彩，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三日連續咧就致謝動議。咁變咗咧，即係你每個議員可以講30分鐘，咁你揀唔同嘅環節嚟講。咁我就決定咧，就喺聽日一次過講曬30分鐘，就好似舊年咁樣。打倒港共政權，即係嗰個演辭就係咁樣嘅。大家我見到有啲人都擺咗上網嘅。咁聽日咧，我就先至講嘢，咁跟住我諗晏晝到就可能要投票啦，就咁樣。咁呢個致謝動議咧，多數都通過唔到嘅。咁啊，舊年嗰個都通過唔到啦，係咪？都被否決啦。咁呢啲間有間輸啊嘛，因為你係由立法會內會主席代表立法會提出嘅一個冇法律約束力嘅一個動議。咁啊，分組投票咧，咁你即係反對派呢邊有18席，係咪？咁只要大家齊心，咁就否決佢，咁就過唔到噶啦，係嘛？咁而家睇個款就係啦，咁如果你即係以前試過過到咧，就因為有啲泛民支持啊嘛，咁就過到啦。咁但係呢樣嘢好荒謬，大佬佢提出施政報告係理所當然嘅事，做咩致謝佢咧？即係好戇居啦，係咪？即係咁戇居嘅嘢就唔好做啦， 係咪？ 咁但係咧就通過呢個致謝動議咧，咁大家可以辯論，呢個施政報告或者就呢個施政報告咧。就唔係叫辯論啦，邊個同你辯啫？冇人同你辯嘅，就就呢個施政報告咧，就發表你意見咁解嘅啫。啊，其實就係、是、咁、所以連續三日咁啊，變咗冇其他嘢咧，咁就可以吞下泡咁解嘅。其實都好辛苦因為我即係個氣管咧係，總之係一咳就唔停噶啦。 係，你千祈唔好一咳唔停啊！唔停就即係、變咗我辛苦啊！因為我都有少咳啦 你冇我咁嚴重喎、 好難講，睇下咩時間咯。我就好彩，因為點解咧？以前我試過咧，瞓嗰陣時咳啊。搞你瞓唔到啊！ 最慘， 最慘咁，但系即系唔系點樣？即系咳起上嚟咧，又扯下咁樣，一瞓覺，哦，點知又咳？咁好彩咧，就係即系一般嘅咳咧，我就瞓覺嗰時就唔咳噶啦，係咪啊？咁希望即系嚇今次都一樣啦嚇。咁啊，即係言歸正傳啦，即係今日大家都期望我哋講下李慧玲啦嚇。 晏晝咧就佢就開咗個記者會，咁我約莫都睇，即係睇咗。 即係主要嘅內容我都睇咗啦，咁都見到係即係喺度聲討呢、這個兩個樣嘢嘅啫。第一就係聲討陳志雲，而家做咗首席音郎嗰、那個，唔係首席次郎，就聲討呢個陳志雲。OK， 就講佢同佢之間嗰、那個即係、就是、互動嘅過程、啊、又彈佢節目，咁即係我覺得呢啲咧就即係、就是、其實就變咗私怨嘅啦。另外一個重點就100%係一個政治事件、政治打壓。咁啊，開呢個梁振英名啊，咁即係啲李小姐都好大嘅，即係李小姐都係舉足輕重嘅人物，即係要出動到梁振英嚟，透過梁振英嚇、啊，因為續牌咁啊，所以就向呢個商台施壓，然後就炒佢魷魚。嗱、如果按照佢嗰個版本就咁樣，嗱、我唔先唔去評論佢嗰個版本先嗱、任何人即係話佢嗰個發聲嘅平台，如果即係受到打壓嘅啊，哪怕佢發聲嘅內容質素如何低劣，係嘛？而呢一種打壓或者封殺啊，係即係基於政治嘅原因嘅話，咁我哋都要強烈譴責嘅。OK， 嗱、我就唔講我自己個筆嘅啊，十年前啊，即係我自己身受其害。即係李小姐而家憤憤不平就話：哇，大佬即係好粗暴！屌我嗰陣時仲粗暴啊！餘生打個電話嚟，你唔使翻嚟啦咁樣。跟住啲嘢我有人幫佢執咁撚樣啊！我就大支嘢過你九倍啦！李慧玲，你同我比真係爭九班，係咪？我都一樣要受呢啲所謂屈辱嘅。不過我睬佢都有味，你明唔明啊？我係直接同佢頂嘴嘅。佢炒我前一個禮拜，我係上佢嘅辦公室同佢拍台嘅。我而家話俾你聽 ，OK？我是上佢办公室，陈正贤都仲喺度，嗱佢未死，而家做 GM 嘅。我是上余生嘅办公室，同佢拍台斗屌，我哋收捻咗人好多钱啊！我咁样讲嘅，可以问得翻嘅未死啊啲人。我问阿余生，你收捻咗好捻多钱啊？我直情系咁样讲嘅。佢话我粗口烂舌添啊，教授你咁粗口系咪？我同你差唔多啫。我话余小姐系咪？我哋系咁样嘅。啊嗱，而家话埋俾你听都唔怕啦。不过啲人就失忆系咪？即系。没有人是孤岛，系咪？一早都讲咗噶啦，系咪？即系不要问丧征，丧钟为谁而敲？丧钟为你我而敲。我喺封咪前已经讲噶啦。OK， 嗱、那个问题咧，第一就系、是、嗱，我睇完嗰个记者会，咁佢都好 ego 嘅，即系佢以为佢真系好捻巴闭，系嘛？即系喺郑经汉卵翼底下，即系嗱，我先讲一啲即系一啲观察先啦。嗱，佢犯咗几个天条嘅。OK， 第一。黄楚标事件，即系话咧有个录音，就系、是、呢个 DBS 嘅老板郑经汉，就系绿沟嘅大股东黄楚标音，就讲要请李慧玲，知俾几多百万，咁佢唔制，因为新华诶呢中联办揸型，有段咁嘅录音。嗱，如果呢一段呢一、這个做法系事实嘅话，咁即系话你都准备即系 跳槽， 跳槽噶嘛，系咪？咁商台绝对唔会俾三百万你啦，系咪？咁你准备跳槽噶嘛？系咪？你准备跳槽，咁商台知道丢你，系咪？即系已经呢、這个已经系一个死罪嚟嘅，讲下讲。好啦，第二，余真系最憎人批评商台嘅喺个节目度，我当时咪咁样濑嘢咯，你明唔明啊？我做一五万冇得做，之后佢俾一万我做，我翻嚟啊，即系我喺海外啊翻嚟。俾一个礼拜六我做嗰个时段，仲要同我喺有线嘅节目撞嘅 ，OK？ 我有时都喺度呻噶嘛。我其中最中意讲咧，就系讲商台一出门口，即系即系去即系一楼嗰个直播室，一出列门口你就见到副对联嘅，话到口中留几句，你从事处 让三分， 呢、這个何佐之。所寫嘅戀，咁啊書法負責書法，即係就係你我啊一個即係我哋嘅老前輩，最資深嘅廣播界嘅即係老前輩啦啊你我啦，大家都知道啦嚇、啊，你我先生就手書係嘛個名義咧就用何佐之老先生出嘅，話到口中留幾句，你從事處讓三分，我仲成日喺個節目度講啦，大班講你嘅呢個係咩？嗱呢、這個就係商台啱啱攞咗12年牌之後掛出嚟嘅。跟住冇几耐咧，就同大班同我相继就被封咪啦。OK， 嗰个经过系咁样嘅，当初 OK 系嘛？咁我就成日喺个台度咧，即、就、系、是、有生啦，有啲人咪笑我怨妇啦，乜乜乜。 我系我，嗰、那个系我。 OK， 好啦，咁好啦， 咁你誒喺個台度鬧商台，就因為調你節目時間，咁你誒又第二條死罪啦。第三條死罪咧就嗱，我未經證實嘅，啲人話俾我聽，商台入邊嘅屌都冇人聽嗰啲節目。你明唔明啊？其實佢真係做唔到朝頭早幾個鐘頭節目，你估你係鄭經翰咩？鄭經翰之後呢一、這個晨早時段已經淪陷啦，大佬，你明唔明啊？已經係冇人可以做翻鄭經翰嗰個黃金時段嗰一個收聽率啦嘛，換幾多人一路做落去，你明唔明？施南生又做過，換幾差多人啦、啊，都唔得，黃永都唔得，擺你李慧玲上去一樣撲街，你明？但嗰個係一個黃金時段嘅，即係。最重要的節目嚟噶嘛，係咪？你做唔到三個鐘頭節目噶，係咪？所以呢個咧，嗱當然呢、這個都唔係炒佢魷魚嘅主要原因。咁即係商台可以揾呢三個嚟做理由啊嘛。其實如果商台行出嚟講就，屌你咪你喺我度簽緊約、嗯，你就已經準備過檔去黃楚標嗰度，仲幫大班一齊錄撚埋人哋音，係咪？即係餘爭成日扮正義，啊我最憎呢啲人噶啦，咁啊話餘爭最興噶啦，係咪先？第二呢个节目收听率下降，咪调捻翻去夜晚咯，系咪？第三，你成日即系调咗你时间之后，你闹商台，系咪？三条都系死罪嚟嘅。如果用商台嘅立场嚟讲，但商台就话：哦，我唔会同你讲呢啲嘢，系咪？咁而家咪俾佢讲咯，系咪？佢讲嗰啲冇得求证嘅。你话梁振英，因为呢个续牌问题，咁啊，所以梁振英咧就要即系施压力，咁于是就炒你鱿鱼。喂，呢个冇得求证嘅。梁振英一定行出嚟话冇噶嘛？ 讲咗啦， 系咪？冇得求证嘅，即系等于当年我哋被封咪。喂，我哋晨早我同大班都知道，因为唐英年当时系当事人嚟噶嘛，系咪？佢负责呢个商台续牌噶嘛，系咪？好清楚嘅 ，OK？ 你而家叫唐英年出嚟讲啊，系咪？嗱，呢件事咧就已经真相大白啦，就系因为真系要搞掂呢两条友，搞掂呢两条罪恶嘅，所以即系呢个续牌，呢个就系有事实根据嘅 ，OK？ 有人证嘅 ，OK？ 但系你嗰个咧就大家口话口赔嘅啫，系嘛？好啦，另外。你话会唔会系言论自由收紧啊？自我检查，屌你今日先知道啊？吓，唔好讲十年前啦，九七前已经系咁啦，系咪？所以成件事系好清楚嘅，连小马大帮忙系嘛，净系支持和你非非嘅民主派。系嘛？抹黑呢个进步民主派，屌你闹我，又话我收共产党钱，系咪？又搵我个仔嚟讲人格谋杀、诽谤，乜捻都齐噶啦！你李慧玲对我哋系嘛？社民连时代如是，人力时代如是。梁国雄讲得最好啊！当年郁敏同大班被封咪嘅时候，你有讲过嘢咩？系咪？而家今时今日咪轮捻到你咯，即系咁样系嘛？嗱，其实成个客观嘅形势好清楚啦。当年点解我要办《癫狗日报》咧？九六年，台长最清楚嘅就系我哋觉得九七年之后嗰个言论自由一定系完全，因为九七前已经系收紧嘅，九七之后一定系全方位，系嘛？所有啲主流媒体全部都会跪低嘅，特别电子传媒、印刷媒体都仲有得讲，但系电子传媒一定系全部跪低嘅。我而家话俾你听，冇得倾嘅呢个形势比人强，所以我哋先至要另辟蹊径，即系办一张报纸，结果扑咗街啦，系咪？咁而家呢个时代就好似黄杨达所讲嘅，大家要支持啲新媒体，唾弃啲主流媒体，咁先至系办法，就唔喺度喊惊，屌你示威烛光晚会有鸠用乜？听日又翻工咯，系咪？咪又系咁咯？有咩结果？冇结果嘅，系咪？当年我哋已经系一个版俾大家睇噶啦，系咪先？李慧玲系我所见嘅做电台节目最捻垃圾嘅一个，我话俾你听。我而家喺度讲，唔系我闹佢嗰啲公开晒嗰啲嘢，系咪？佢哋喂我哋闹你嗰啲有事实依据，系咪？你话我讲粗口，讲粗话梗噶啦，系咪？系咪？你抹黑呢个进步民主派，你喺选举之前帮民主党不避嫌咁样抬轿，屌你啦！擘捻大个口对住唐英年喺度笑，选举期间系咪配合大班郑经翰帮唐英年做势，大班有钱收嘅做 campaign 嘅，帮佢献计嘅 ，OK 啱唔啱？你就帮埋拖喺个商台节目度，屌你啦咩？系嗰啲盲毛睇唔到啫嘛，我哋清清楚楚。你郑经翰为咗搵食搵条僆，系嘛？僆又好老契又好唔捻知啦，系咪？系嘛？你都系公器私用嘅啫，大佬啱嘛？唔好讲捻到自己，即系吓，即系好似头上光环喺度，系咪？嗱，我今日就唔会避忌，话唔好讲啦，屌你，你同佢有牙齿，系我都系一样要讲，系咪？ 传媒自我阉割不自今日始啦，系咪？传媒谂于呢个即系共产党嘅恶势力，而去自我审查，又不自今日始啦。你哋个个啱啱而家先瞓醒啊！屌你一个大口令俾人炒鱿鱼，你先至叫鱼丧考比啊？啱唔啱先？系嘛？当年我哋被封咪啊，够有一大班学者连署登报纸啦，咁结果又点啊？系咪？咪一样系嘛？所以他朝君体也相同啊！我最记得点解我要屌鸠十九才子咧？系咪？嗱，当然近年咧，呢一年咧，呢两年咧，我都冇话佢嘅，因为佢嗰个言论咧系非常之本土啊，所以咧十九才子咧，我又冇闹佢嘅。咪当初我离开商台，佢做紧光明顶嘅接约节目，佢个合约到期，佢就系拉余增咪又系，系咪？所以你李慧玲留一手，你成个记者会一句余增你都唔讲嘅，陈志云点可以炒你鱿鱼咧？你真系食错药。是咪？陈志云点可以话由陈志云受呢个梁振英嘅压力嚟炒你鱿鱼？佢有咩权受梁振英嘅压力嚟炒你鱿鱼咧？又话敲个港管局嘅门同你倾偈，你真系食错药。喂，续牌有个程序嘅，大佬唔使个 CEO 去敲门嘅，喺到期前一年就要启动嗰个续牌嘅程序噶啦，即系等于而家无线同亚视嗰个续牌程序已经启动咗啦，两间呢个电视台都入咗纸俾通讯管理局，我要续牌，跟住而家通讯管理局开始做呢个公听会，跟住佢哋内部要开会，你明唔明啊？睇下你亚视俾人罚几多次，无线俾人罚几多次，话过去承诺嘅条件有冇遵守，跟住作为续牌嘅考虑嘅，讲捻到真系一件还一件，啱啱先？續牌唔係你陳志雲去敲門，跟住人哋拒絕你，咁就冇得續牌啊！你都黐黐地線嘅，更何況而家先續牌嘅係兩個電視台啊，電台仲要隔多年啊 ，OK？ 即係話由而家開始就兩年後嘅事啊，係咪？即係啲人可能唔記得，小弟係立法會資訊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 ，OK？ 啊，呢啲嘢冇人比我更清楚，係嘛？所以咧，即係冇辦法，去到呢個環境。啲泛民又要借助佢嚇嚟曝下光，係嘛？咁大家咪喺度做下嚇、做下 show， 跟住就好快收工噶啦。你可以做咩啊？商台啲員工你撐佢罷工啦，即係等於話明報啲員工，你講咩啫？中天祥嚟緊啦，罷工啦，唔敢罷工。香港電台嗰陣時夾阿鄧忍光，我咪同佢哋講你罷工啦，等佢喂節目冇得出街得唔得？唔敢講咩啫？工会都冇，都靠个记者协会系扑街啦，食蕉啦，真系呢、這个记协系冇鸠用嘅，我又俾听，最捻冇用就记协系咪？就系、是、年年搞个波，就揾啲有钱佬钱，跟住又继续喺度爱啊，捍卫新闻自由就咁多嘢啦，有咩用啊？你话俾我听，你敢唔敢罢工啊？唔敢啊嘛，唔敢罢工，讲嚟做咩啊？系咪？即系所以咧，成件事好清楚嘅，系嘛？炒你就梗嘅，睇几时炒你咁解嘅啫，啱唔啱？即系等于当年大班被炒，我后来又被炒，咁你话啦，系咪蔡东豪嘅主意啊？蔡东豪跟住都俾人炒啦，已经系咪？所以你睇冇几耐，陈志云都会俾人炒噶啦，系咪？所以一定系唔关佢哋事，一定系余增啦，啱唔啱？我喺余增间房度同佢讲嘅，好清楚嘅，呢个系2005年嘅。七月头系咪？应该系六月尾啊。OK， 佢七月二号炒我鱿鱼嘅，避过七日。七月二号炒我鱿鱼。OK， 我喺个房度同佢拍台闹交嘅。其中我一句说话，我哋收捻咗好捻多钱啦，收捻咗共产党好捻多钱啊！你咁样呢个系我当时一句对白。你叫阿陈正行出嚟啊，做对证啊，系咪有冇讲过一发毒誓啊？系咪？我哋系同人撑嘅，系咪？不过你冇得撑。咁啊，佢最恶，系咪？你谂下咁多年来喺商台边个揸 fit 啊？吓，你所有啲咩 CEO、CCO 全部都系，喂，你要听佢讲嘅，听呢位余增先生讲嘅，大佬啱唔啱啊？系咪？你成个记者会只字不提余增，屌你啫，净系讲陈志云，系咪？即系所以你陈志云又冇吉屎啊？呢啲人系嘛？系嘛？又夠膽行出嚟，喂大佬炒你鱿鱼唔关我事喎，系咪？系啊，余小姐或者余先生要炒你鱿鱼啫。仲有我最唔中意佢喺个记者会里边咧， 去扮阿陳志雲，即係好好乸型咁樣講嘢，咁你算係咩啫？係咪？屌你把聲又難聽，又大聲又白撚炸，而家接佢個王傑偉仲撲街，又快講得噼哩啪啦，我夠講嘢快啦，清楚啊嘛，起碼係咪？屌啲節目主持嘅質素低到不堪，啱啱先？係咪？所以港台叫我听日千禧年代讲，我都费事复佢，系咪？你可唔可以俾我好似而家咁讲啊？你想听我意见咪睇呢个即系 My Radio 郁敏踩场咯，系咪？即系成件事咧好清楚。喂，连一啲小马大帮忙啊，支持温和民主派嘅人，系咪？即系佢都用唔到噶啦。而家啲主流媒体系咁啫嘛，有咩啫？系咪？咁啊，你舉呢啲例子，話陳志雲去敲呢個港管局門啊，要講續牌，結果人哋拒絕佢，屌你咩？我真係咁，你真係咩嚟嘅？呢個係係咪？有個啟動嘅程序嘅，電台要入市嘅，即係有個限期嘅，幾時？譬如話你2016年到期，2015年就要你入市嘅啦，係咪？跟住通訊事務管理局要做嘢嘅，到最後都唔係通訊事務管理局話事嘅，要去到行政會議、行政長官嗰度拍板嘅 ，OK？啊！攞啲法例出嚟睇下啦，屌唔撚識就唔好噏得出又噏，跟住聽日啲報紙啊，蘋果大字標題係嘛？呢、這個屌你嘅續牌不果係嘛？啊！屌你就揾呢個李慧玲開刀，就咁撚樣咯。休息一陣，普通話嚟教中國語文課，我又反對係嘛？嗱，我哋有個語文大師咧，阿陳文就話咧，中文嘅文言創作語音以隋唐嘅中原音或者北宋嘅中州音為本。赋予当时的方音、方言、乡音，故此继承明清北方官话、普通话咧，根本就唔啱嘅。我话俾你听啊，学中文啊最冇用嘅就系呢啲普通话。如果讲汉语嚟讲，我哋而家讲紧广东话，多样化佢过佢，历史内过佢，甚至连福建话、闽南语，包括而家啲学老人、潮州人讲嘅呢个方言、呢个闽南语，喂，历史都悠久过你啊，大佬。啱啱先，普通话教中文咪教坏细路咯，局长得啊？点解用普通话教中文啊？ 局长，头先提咗咧就系咧，今次我哋重点系两文三语几个方面，我哋都要去睇点样去推。系呢个用 你识唔识普通话先？我头先讲嗰啲嘢，你有冇印象先？嗱，我就唔系语言专家，但我对中国语文系好有研究嘅。我又话俾你听，不过三分钟就教你唔到。你做一个教育局长，你识唔识呢啲嘢先？ 啊，俾局长， 你系危害下一代，你知唔知啊？普通话教中文是危害下一代，知唔知啊？讲嘢， 局长仲有冇回应？ 我想补充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呢几年里边咧，香港嘅学童两文三语嗰个能力咧，真系加强咗嘅。我举一个例子咧，就系、是、 唔系你识唔识讲普通话嚟？你识唔识讲啊？讲两句嚟听啊！ 俾局长答你，唔好 咪讲两句嚟听啊！ 我 你而家正话发言全部用普通话嚟讲， 你 点样教啲学生啊？ 冇影响局长答你嘅问题啊！ 普通话、北京话、 普通话、 不是国语， 唔系国语， 知唔知台湾嘅国语同北京嘅国语有咩分别啊？知唔知啊？又唔知普通话教中 啊？局长有冇 模仿模仿先？系咪用模仿模仿先？ 黄议员，你让翻局长再作答。 系咪用波波摩科先？知唔知咩叫波波摩科啊？又唔知。 局长， 喺呢一个两文三语里边咧，2003年咧，大约香港整体有35%嘅人咧，话自己可以。 唔系啊，主席，佢冇答我问题，佢而家喺度讲，即系讲翻嗰啲文件上边讲嘅嘢，喺度讲数据，唔好同我讲呢啲嘢。你冇答我问题，点解一定要用普通话嚟教中文？知唔知用普通话嚟教中文系危害下一代？你答我，你话唔系咪得咯？唔系，你又讲个理由，点解唔系？咁简单啫嘛。我问你识唔识普通话，你咪答我唔识。 黄议员，到呢度为止。